好了，我觉得这是让人开心的下班路上，不管天气是不是炎热，是不是这个比较晒呀、啊，但是还是可以有很膨胀的感觉啊。来点凉快的歌啊！今天王牌福利加码，除了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还有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门票，我们都在王牌福利稍后为您送上。 所以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 来欢实一下哈。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特别想学这个，你知道吗？ 这首歌就听起来就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 想吃羊串儿，我觉得啊， 会不会让人想到另外一首就是童年唱的一个儿歌，雷欧雷欧雷哎哦，又冷了一下吗？ 持续降温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那个像冰箱的两层，我先冷大家一下，然后你直接双重打击。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雷欧雷欧雷欧雷欧雷欧雷欧，三重打击啊！行了，现在大家应该已经是两点了啊。 是， 所以我们要现在让场面热起来啊！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是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将会为大家提供980元的门票两张。 嗯， 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时间呢会在8月25号，地点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来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其实说到这个青春啊，青春的夏天，我们可能会想到那个跟你一起吃冰棍的人。 是的， 还有突然为什么会想到冰棍呢？是因为刚才我们俩连续就冰了大家这么3下4下之后，我突然决定弥补你们一下，请你们吃冰棍。 哎，真的？ 好主意吧？ 对，那请冰棍的方式是什么呢？ 简单啊， 怎么了？ 直接如果你们已经在吃，或者说准备买一个冰棍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冰块的那个冰棍的截图发给我们，然后我就 我们 直接扫二维码把这个钱买，就是付给你啊。 啊，那我们坐在直播间只能透过屏幕来望梅止渴。 实际上就是请大家吃冰棍啊。 好的。 就是替我的搭档Echo艾哥，那这个刚才冰到你们这个补偿一下啊， 稍微增加一点甜度啊。 那就是截图，或者说你发送你想吃的冰棍，然后呢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我们还会送你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福利加码了。抓紧时间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还真的是哈，冰棍加杨丞琳演唱会的门票，双重福利。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说到杨丞琳他的演唱会马上就来了，8月25号，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预定席位了哈。 是， 也可以上网去购票。另外呢，我们节目也在赠送门票给大家。 对， 很多的歌我们这两天其实播过不少，我们也说了不少，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的暧昧，昨天你知道那个郭鹏来代班的时候就一直在唱。 郭鹏唱暧昧， 还有那个左边就看，反正看到杨丞琳的所有的歌曲，他都想唱两句。 哇，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暧昧了。想象一下，一个那么稳重的人，是不是啊？月月鸟啊！ 据说你们上一次在我不在的时候，两个人还现场清唱了两句，是不是？一剪梅 啊， 就是真的是非常尴尬的一段表演呢。 真的吗？ 对， 我好期待啊，特别想回听一下 啊、不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好吗？所以呢，杨丞琳的歌曲陪伴我们的青春啊，或者说你的一些成长的时光，在出道的十八年当中呢，他的一些金曲都会在8月25号在那个 北京凯迪拉克中心 对 和大家一起来回顾青春。 对，这是他的首个北京演唱会，8月25号可以去现场，给你的青春也找一个答案。好了，接下来等待各位想吃冰棍的朋友们发来的微信。 对，在发微信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除此之外呢，现在可能有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者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对，而且我想说的是，吃冰棍的时间啊，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太阳落山就别吃了，就晚上就会比较凉。但是现在，如果你在外边晒着太阳，下班路上吃一根还是挺爽的哈。Let your windows roll down and your hair's pulled back. And I bet you got no idea you're going way too fast. You're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what went wrong. Trying not to stop till you get where you're going. You're trying to stay awake, so I bet you turn on the radio and the song goes.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baby.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baby, oh, baby. The highway won't hold you tonight. The highway don't know you're alive. The highway don't care if you're all alone. But I do, I do. The highway won't dry your tears. The highway don't need you here. The highway don't care if you're coming home. But I do.Got a dead cell phone in your shotgun seat. Yeah, I bet you're bending God's ear talking about me. You're trying not to let the first tear fall out. You're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turning around. You're trying not to get lost in the sound. But that song is always on, so you sing along.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baby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baby, oh baby. The highway won't hold you tonight. The highway don't know you're alive. The highway don't care if you're all alone. But I do, I do. The highway won't dry your tears. The highway don't need you here. The highway don't care if you're coming home. But I do. 说请大家吃冰棍儿、嗯，哇，这现在就一大堆的冰棍儿已经出现在微信公众号了啊！ 用月月鸟的一句话是怎么来形容嘞？ 要模仿吗？ 嗯，对， 可以啊。早间节目的主持人郭鹏一般会这么说：哎，这些人啊，真是相当的炸裂呢。喜欢学别人，就是这件事儿，怎么从小到大没变过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Highway Don't Care、啊、 送给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除此之外呢、嗯、可以抛上你们的照片。 对， 嗯， 我为这首歌想到了一个最佳的中文的翻译词 Highway Don't Care， 就是叫做有伴不嫌远 啊、 我们来听一下 炸裂。 对，我们来听一下吧。照他们发那个冰棍儿都是捡贵的发，你知道吗？什么这个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啊， 某品牌， 对，某品牌的、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酒喜什么的，反正就是各种、 啊、对，还有朋友就是可能是现在此时此刻刚刚路过小卖部之类的，开了一个冰柜来，就所有的品种都有。 有听我说要抽中门票，就闺蜜说了，你要是能被抽中，就承包我一年的冰棍儿。 这个主意太好了。 对，三九天你也接着吃是吧？哎， 游戏规则很简单，把你想吃的冰棍的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来，有机会获得冰棍加演唱会门票的双重大礼。 对，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电影节。 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感觉刚才是一小卖部的广告，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娱乐节目，首先先来关注那个中餐厅，这个节目要更新啊， 是 综艺节目，它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有这个飞行嘉宾，就是皇阿玛张铁林来做客节目，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小燕子再次见到皇阿玛的时候肯定是惊喜的合不拢嘴啊， 小燕子 而且还会伴随着这个还珠经典的配乐，两个人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温情拥抱，让人瞬间回到了还珠格格的感觉。 对，但是本期节目呢好像嘉宾也有难题，就是这个科尔玛20年一遇的暴风雨，所以也是哎呀，这个厨房积水啊什么的，这个一片狼藉，餐厅也关门停业，他们到底要怎么去应对这个局面呢？如果你关注这个节目说想去看一眼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突然间让我想到了当年我在海南的时候经历一次威马逊，就是其实在面临这种台风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做一些预警工作，比如说把这个门窗啊全部都要锁好，除此之外还要勒上一些透明胶带，以防就是万一要是大风吹碎了玻璃会刮伤到人。 你应该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吧？你应该就是要小心，而我觉得像月月鸟就是可能稳一些，连打三下是吧？人昨天好歹来带个班啊，开玩笑， 人就效仿了一下我们的开场而已。 说到皇阿玛，说到这个还珠格格，自然少不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刚刚我们就是愉快地进行了一些 对话， 对对对，他们是动力火车， 来听这首出自还珠格格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当 又是我们一起合唱的时间，对不对？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为什么要选最难的一段唱？ 对啊，也不太懂。就是刚才一开麦的时候，我还突然间想说，老白今天很不地道啊，就为什么不跟唱呢？有朋友说了， 哎，都不唱。 对， 你们怎么知道我没唱啊？ 刚刚跟着唱来着。 对，只不过把最难听的一段留出来，让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唱的还不错啊。动力火车，当啊，这真的是一首可以让很多人合唱的歌。 嗯，又到了夏天，然后这种感觉，暑假放假了的感觉，是不是？而且每当听到这首歌曲，就想敲一下那个锅，当那个声儿。好了，又进冰棍了。 四连击已经了。好，我们来看看湖南卫视的《幻乐之城》节目啊，窦靖童要作为嘉宾亮相了。 耶！对于窦靖童的歌声，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了，而这一次他也将首次在观众面前展示演技，而据说他会将搭档的作品入围过这个戛纳电影节的导演麦子请到现场，从这个人声采样当中获得一些音乐灵感。 怎么这么多叫麦子的人？ 因为这次他们的创意还挺特别的，是通过那个呼噜声做表演，就是编织了一个迷茫和失望循环往复的梦境。 嗯，哎，窦靖童还真的是，就是让我们去感慨一下基因的强大啊。 对 ，My Brain 很有音乐才华。窦靖童的歌声当中，我们来照例推荐一些新书给大家哈。 对， 先来看一下悬疑的推理作家陈建，最近呢，在这个新书对古典名著《西游记》做了一些改编。 对，在他的笔下呢，其实我们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突然变了，变成一个81个犯罪现场。 这个很有创意，所以你要这个佩服他们的眼光哈，就是在推理小说家的眼睛里面，什么题材都能够变成犯罪现场。撸个串什么的啊，就什么场景都行。 犯罪现场了， 对啊， 凶杀 啊， 对，绑架了。还有另外一部小说要和大家推荐，就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沃福德推出的新书，叫做《原生家庭》，副标题叫做《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 对，你知道现在心理疗愈呢，其实已经变成一门显学了，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原生家庭这个词儿。你但凡跟一个人聊心理学，他说啊，你原生家庭如何如何， 对， 这词儿用烂了。但是呢，其实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心理的这个治疗师的水准呢，也是各有高低。但是本书的作者苏珊·沃福德呢，其实是国际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和作家。 对，而且他的著作有很多，比如说《执迷》，然后会教大家如何正常的去爱和被爱，还有一部叫做《依恋》的作品，包括另外一部，这个名字叫做《如何识破男人的谎言》。 这本书 都是热销榜上的。 对，最后这本书大家就不要啊。 知道你在原生家庭如何修补你的性格缺陷这本书里面呢，作者是总结很多的真实的案例，提出不健康的家庭体系就好像是高速路上的连环追尾啊，影响会代代相传。而本书的目的也不是去控诉父母，而是教导读者如何和父母的负面的关系模式中解脱出来，恢复自信和力量。 有的时候就会想到，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父母的一些相处方式并不是值得去效仿的。有的父母就是会一直在争吵一辈子，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吵吵闹闹这样就是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对，我觉得学会爱和被爱，如何理解去爱，是人一辈子的课题。 对， 我们都要好好的努力。 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但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我想买辆 SUV， 要大， 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要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1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国密档案马上播出。在贵州省遵义市董公寺镇的贵州董酒厂，有6座神秘的小楼，要想进入其中，不仅要把身上的打火机、火柴、手机等物品放置在门口，更要求把双手清除静电后方可进入。这就是董酒厂最神秘的基酒储备库，酒库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醉人的酒香。据说，因为酒精是挥发性的，所以存放这些老酒的酒库中，酒精分子的浓度非常高，因此必须严格遵循消防安全守则。打开储备库的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间，摆满了成千上万个1米多高的大酒坛，每个酒坛可以盛装1吨基酒。每个坛口都有张极具时代感的标签，记录着酿制基酒的时间、车间、出品人等信息，相当于基酒的身份证。据酒厂相关人员介绍，贵州董酒厂20年以上的基酒储量多达几万吨，在所有的白酒企业中名列前茅。这里的每一滴董酒都是由130余位天然植物草本配方、1258道工序酿造，5年时间方可酿成的，都是严格遵循国家秘密技术手工酿成的。所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今年夏天最火的综艺节目应该就是创造101了，这应该是抢了好几轮的这个热门话题的 C 位了。 嗯， 最终呢就是像孟美岐啊、吴宣仪啊、杨超越啊这些选手就组成了那个少女组合叫火箭少女101出道了。嗯， 但是今天下午听到一个消息说，这个乐华娱乐还有迈瑞娱乐两家公司发表联合声明说，孟美岐还有吴宣仪、张子宁这三位将会退出火箭少女101的组合。 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请听下回分解。 没有，其实就是他们是，就是孟美岐和吴宣仪应该是，这个乐华娱乐的签约歌手，张子宁现在是迈瑞娱乐，是吧？ 嗯嗯。但是他们这个火箭少女组合签约的是腾讯旗下的海南周天娱乐公司， 有点绕啊。反正很多原因，首先原话是什么怎么说呢，说在合作过程中，超负荷的不合理的工作安排给艺人们带来了精神压力和身体损伤，让艺人的生活作息全无保障。 另外呢，声明当中也表示说，两个团并行是双方合作之初就已经达成共识的，但是好像在时间安排工作的时候，孟美岐和吴宣仪无法兼顾原来的团体叫做宇宙少女的行程。就这一点，两家公司就觉得没有达成一致，就谈崩了。 正啊，听来听去嘛，这双方的矛盾还是分歧比较深啊。 是的， 这是组合这种形式，人一多呢，问题肯定也就多，是吧？成员还属于不同的经纪公司，有些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当然也不是，也不只是说组合内部，当然粉丝也是一方面，就有这些团粉呢，还有就是喜欢整个团体的粉丝，也有这些伪粉，就喜欢一个人的粉丝。 嗯， 然后有的时候觉得伪粉和团粉还会吵起来，总之就是很乱，听起来。 好吧，其实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呢，当练习生啊，挺不容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辛辛苦苦出道了，希望呢，无论是孟美岐哈、吴宣仪还有其他成员，其实他们都能够有好的发展。 对。 另外，第一和第二都退团了，那么 杨超越 C 位了，就是你。 随着耳边响起的歌曲《火箭少女101》卡路里，最近因为电影正在热播中的歌。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摸清摸清，看看我，我的锁骨在哪里？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饭点放这首歌什么意思？ 烧我的卡路里就别吃了呗，当然大家减肥。 我觉得这个歌在电影里出现的时候呢，还真是伴随着电影的场景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听的话，难免会带来一些丝丝凉意啊。反正我自己是这个感觉。 对，好像是难免和另外一个歌手能够挂钩在一起。不得不想说，很多年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出现在广场上？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从来不会说，哎，为了彰显我们自己节目的品味，就拒绝播放当下热门的歌曲。只想告诉你，这首歌现在就是热门的歌嘛。 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吃草吃成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 就是让大家了解了解现在 时下热门的话题，还有热门的歌曲 啊，顺便要控制一下自己今天晚上想要去狂吃一顿的心情。 对，当然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让大家燃烧过卡路里吗？对，摄入过卡路里了，现在又开始让大家燃烧卡路里了，是吗？ 对，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很在意说，哎，我自己的形象啊，是不是别人觉得我胖啊，长得不好看啊，对吧？所以也知道说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催生了现在这个包括整形啊这种行业。因为很多人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呢，大家会觉得说千篇一律的整容脸比较排斥啊，你说这个是整容脸， 对， 这女的你说啊，是吧，这个世界上好多人跟她像。但是呢，现在又有一种所谓的延吉正义的普遍心理。 对，所以说对于反对整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是很多人欣赏不是天然，而是天然美，这一字之差，区别还挺大的。 对，最近就有一个电视剧讨论了这个主题，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 改编的是一个漫画作品。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江南 style 里面那个哈，所谓的江南啊，那个地方。 Gangnam style。 对，遍布着各种整形医院，就是各种被改了的人工脸。所以说，在那里出来的女人一般叫江南美人。 哦，是这个意思呀。 对，剧中的主角就是这样的一位江南美人嘛。 所以在成为江南美人之前的这个女主角，好像因为她的其貌不扬而屡屡遭受同龄人的欺负。虽然说她特别能歌善舞，学习还好，有才华，但是只是因为长得不够好看，就被取外号，被排挤， 被嘲笑。所以就后来就一定要下决心，然后变成江南美人啊。 这不丑女无敌的故事感觉。 反正就是，哎呀，这也会有一些像宫斗剧的场景啊，对吧？因为有一些他的对手也会说，因为他的美，后来去挤兑他，说啊，他我，然后呢，会就是别人夸他漂亮的时候，也会故意说，我可是没整过容呢， 等等。但是变美之后，好像这个女主角也开始越来越以貌取人。 对，反正剧呢，我们也不就是过多的推荐了。其实想说的是，像剧里面的主角，不管是天然美还是整容美，啊，我觉得人呢，一旦成为某件事物的奴隶，就是说你过分的在意自己的外在美，其实就会迷失在梦幻的泡影当中。 对的，所以说美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对，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过分的去追求外表之美，变成了纯净心灵逐梦演艺圈了。 总之我们就觉得说美这个事儿每个人的因人而异吧，理解是不一样的，对吧？ 但是貌似这位的帅好像很少人会提出异议。他是王力宏。 公卷自传。 对，最近他最火的歌是那首电影里出现的需要人陪。 对， 还是回忆一下他的老歌。 围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围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明。 好，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啊。 对，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曲可能在这一个夏天的充斥着大家的耳膜当中。 真的吗？另外要注意，稍后我们也抛出今天的预热题。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一首《可能否》在网上大火，刚上线就霸占了朋友圈，这首歌俨然是这个夏天最大的爆款。 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首好歌的大火，同样迎来的是争先恐后的翻唱。可是就在前几天，我在网上听到一个萌大叔的翻唱版本，把我惊呆了。这个人就是有着草原歌王之称的腾格尔。 我爱你，我的家。 短短三分钟的 MV， 草原雄鹰一开口的极力想正经，却让所有人不明所以的笑了，因为会想起不久以前的《隐形的翅膀》。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满山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这位许久不见的摇滚老炮，历代之前沉稳硬朗的粗犷形象，而且还自己发微博说听说南墙保不住了，让很多网友都觉得皮一下很开心吗？腾格尔的翻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但这一次的改编不但有马头琴的合奏，摇滚元素的加入，原唱穆小雅也在其中给腾格尔唱和声。当60后乐坛速降遇上90后创作新人所产生的核能量和跨越时代感的鸿沟，好像在腾格尔面前荡然无存。所以说音乐就应该有着不断创新和改变的使命感。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雀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伏线，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 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白给100块300元现金红包的挑战。我们先来听蔡依林带来的 《说爱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跟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可惜 的。我们今天呢也是你先唱，你先唱 好了。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要证明自己，你就怕人把电话挂了。来，我们你等会儿来唱，我们先听。 怎么现在久了， 还是别人久等。 Hello， 哎 喂， 哦，我还以为真挂了。怎么称呼你呀？ 喂，哎，您好。 哎， 小徐 啊，小徐， 鱼 是你的微信的名字是叫小公举是你吗？ 对对对，是 啊，叫小公举。 哦，叫小公举啊。 嗯，我们注意你很长时间了。 对啊，你的名字成功的吸引了我们。 嗯，包括他的头像 Tom and Jerry。 对，小公，你看小公举就是你看不说话。 嗯，因为傲娇所以不说话。 啊，恭喜你啊，有机会能够来我们先来通话，然后呢说不定会赢走我们300现金红包，你要加油好不好？ 啊，好的好的。 嗯，今天这个题不难。嗯，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准备。 请 听题。 请问第一题是这样的，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吗？ 是不是？ 不是。 嗯，没有，一听就不在佛罗伦萨。那是在哪儿？在哪儿？ 不知道，懵了。 行了，别说了，就别说懵的了。 相信第一感觉。 意大利的著名的比萨斜塔是在哪里呢？是在比萨。不对，是在这 个里， 对，托斯卡纳，托斯卡纳。嗯，啊，来，我们现在问到第二题，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答得对。 嗯， 刚说过这事儿。请问综艺节目《创造101》的参赛选手赖美云是火箭少女101的出道团员吗？ 是。 嗯，好的，第二题也答对了。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第三题，北京话里有一句方言说二一天作五，请问二一天作五是两个人凑份子合伙的意思吗？ 是。 哎，咱俩合伙吧。你说咱俩合伙吧。啊， 哎， 啊，咱俩这个二一天作五啊。不是这意思。 对，一身周的话还真不是这个意思，是 二一天作五。对，如果要是会打算盘的人， 嗯， 啊，如果小时候学珠算，知道二一天作五什么意思，平分啊，两人平分的意思。 哦， 啊，对， 所以会有一些小小的歧义。 对啊，答错了没关系，三题答错了，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红包会送给你，好不好，小公举？ 好的。 嗯，是你继续傲娇到底，谢谢。 我们当然希望这9.9能这个买一根雪糕吧。 对，买个冰棍儿应该行。 对， 好不好？ 燃烧我的卡路里。 人是小公举。嗯，人有这个应该买别的什么的。 椰子灰够买吗？ 好了，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 拜拜。小公举人狠话不多。我们接下来 看看下一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王牌。好了，第一位挑战者，我们的小公举挑战失败了。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接入一个电话。 对，不知道他这里已经有没有在线上了，好像我们酷酷的导播正在帮忙连线。 对，其实你看我们每天出的题呢，我觉得它也不能说是难啊，但是有些知识点呢可能还真是一下想不到，所以呢未必说能够全部答对。 对的。 但是也有那种特厉害的，上次我们那个月月鸟来的时候那1100，我真的是觉得什么情况 就被挥金如土这么散出去了。 对啊、就是、 当时提示特别简单吗？ 不是，还真不是。 那怎么了？ 就不知道，可能他是为了来这个月月鸟是为了燃烧卡路里吧 好吧，第二位朋友在线上，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 嗨。 Hello， 哎，你好。Hello， 你好，你好。 哎 ，Hello，Hello。 提气儿的声音，怎么称呼您啊？ 啊，我姓王。 小王你好啊、加油啊！希望你能够成功。三题。 好的，好的。 前面是达到第三题，看看你能到第几题，好不好？ 好嘞，好嘞。 好。 加油。 海豚是一种智商很高的海洋动物，请问海豚是哺乳动物吗？ 是。 好，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很简单，现在越来越流行喝精酿啤酒，请问原浆啤酒是属于精酿啤酒吗？ 不是。 对了， 想碰一杯。 原浆是未经稀释杀菌的工业啤酒。 是的， 不是精酿啤酒。好了，这题在电视剧《延禧攻略》里面有一句台词：“贤弟告退。”请问“贤弟”这个词是用于自称吗？“贤弟告退”，“贤弟”这个词自称是吗？ 不是。 哎呦，到了反转的时间了，怎么办？ 现在你有机会，300是一半拿走，是不是？ 150。 你是选择继续还是放弃？ 继续 、 继续的话，那我问他一道题吧，就是因为刚才提到海豚了嘛，就问一道有关于深海的问题。曾经有一篇文章就说深海当中最寂寞的声音，这个声音是来自海豚吗？还记得那个52赫兹吗？ 快回答。三。 不是。 又对了，怎么办？ 感觉我们俩特别慌，完了又对了，完了，这怎么办？这 一错一题了，错一题， 这一路就要到最后了吗？ 问一个有关于吃的吧。第一道题， 好， 你觉得怎么样？ 北京有一道传统名吃叫炒肝，请问在传统意义上吃炒肝是必须用瓷勺吗？ 传统意义啊。 在传统上吃炒肝是必须用瓷勺吗？瓷勺。 蒙一个吧。 说吧。 不是。 答对了。 答是对了吗？ 传统意义上吃炒肝其实不用勺就行啊，绕着碗儿这么转着圈的抿、 对， 口 我记得有一次王牌新发现当中还特地来分享过这个正确吃炒肝的方式。 最后因为炒肝一道题送出 300块， 这能吃多少碗炒肝啊？ 对， 马上就去吃。 恭喜你吧。 对， 小王。 好，谢谢。 那怎么办？这钱准备怎么花呀？不会真的去吃炒肝吧？ 刚到超市门口。 哎，我们又帮别人去超市买了一次单。 我们节目怎么这么大方？又帮别人买冰棍儿，又帮别人去逛超市买单。哎呦，真是。 我希望某一天我逛超市的时候能连线一下，白给100块。 那天我应该请假。好，谢谢小王，待会儿二维码截图发来预热题的答案。 好，谢谢。 请问刚才腾格尔他唱的这首歌是叫空空如也吗？ 啊，不是。 好嘞，再见。 拜拜， 恭喜你。 拜拜。 谢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啊，包括发来微信来想参与我们的答题环节的各位好朋友们， 嗯， 请大家明天继续。而我已经看到刚才的小公爵也把二维码截图发来了， 对，还有小王也把二维码发过来了， 发的是自己微信的那个二维码， 对，但是 那我就假装没看到好吧。我现在就像吃了好多冰棍一样，觉得特别凉 凉凉。 300就这么又送出去了啊，明儿又重新启动啊，又是100了。好吧，我们节目就是这么大方，因为我们的王牌福利呢最近是持续加码，依然派送我们的奖品是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2张。 你的青春住了谁，杨丞琳呢会在8月25号锁定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来揭晓答案，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对，到现场和杨丞琳一起唱响自己的青春。接下来我们要到音乐题的时间了，所有的朋友都能做好准备来答题。 今天我们的音乐题的问题方式你来问吧。 好， 好吧，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耳熟能详的歌了。 对，就是特别简单的一首歌，所以当前奏就我觉得第一秒响起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就会有不少朋友猜中了，所以不做过多的提示啊。 嗯， 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准备好对话框了吗？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3、2、1，现在开始，就发歌名就行。 嗯， 最快发来的一位以及当中发来的一位都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不是特别简单？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前奏一播放完就哦出来了。 这是什么词儿？ 因为哦的就是它第一个词儿，第一句话的第一个词儿 啊。 哦，怎么了呢？是是 好像谈恋爱耶， 是数字恋爱吗？做了一个小小的舞蹈， 什么玩意儿？简单，根本不会。 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杨丞琳的什么歌呢？只要编辑名字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杨丞琳 啊，不是，是范晓萱的什么歌呢？ 你今天是冷我们五连击了，已经了啊！我给你数着呢啊！哎呀， 越是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下雨也是你，秋黄是你。 这歌最近也挺火的，我们也拿来播一下，这是叫《往后余生》 嗯、来自马良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用来表白。 对，往后余生 都是你， 怎么着怎么着都是你。 嗯，看到的、眼里的、感受到的，全部都是你。 对，这歌也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什么？ 一棵树上吊死。接地气啊，接地气版本的歌名。好，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前奏来自于范晓萱的什么歌呢？ 你的甜蜜。 哦，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累再没可靠，我爱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一定要让我向腾格尔老师学那个唱法。哦，你的眼睛是刺痛我的心， 披萨很开心。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你的甜蜜这歌你们没有听过吗？ 对啊， 是吧？ 我那么猜中说是，范晓萱那首，那应该脍炙人口，说健康歌吧？ 啊， 有人说 还刷牙歌、洗澡歌呢啊，那个。今天最快发来答案的朋友，我看了他好像在5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中过一次小红包，就是也是最快的一次。 对，所以今天他又中了，恭喜陈。 嗯，恭喜这位朋友。另外呢，还有一位被我们选中的名字叫张西西啊，不是脏兮兮，是张西西，恭喜你。 恭喜二位。 然后呢，还有几位是发来比较快，我们到时候来念。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哎， 干什么？ 走啊。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一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国家大剧院打击乐节自2010年创办，每两年一届，力邀全球顶级打击乐家汇聚于此，集中带来高水准又很有创意的打击乐盛宴。8月1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将隆重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打击乐家和打击乐团将用声音描绘当代打击乐的绚烂图景。订票电话6655-0000。再来关注，林俊杰在微博上晒视频，作为4000万粉丝的福利。视频中不仅有工作人员的祝福，他更是吉他弹唱原创歌曲《感谢你的关注》，歌迷直呼感动。另外，歌手许靖韵首场音乐见面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中许靖韵以自弹自唱《白玫瑰》亮相，随后以细腻女声诠释《男人 KTV》和《小半》两首热门歌曲，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感受。在这次音乐尊享会中，许靖韵还现场分享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并实力演绎完整版《K 歌之王》，将整场音乐会推向了高潮。他透露，由自己创作的国语新歌《事与愿违》正在筹备中，并将于8月15号与大家正式见面。最后来看，梁静茹在自己微博上上传与五月天的合影，并配文称“久久见一次，帅哦”。照片中的她身穿白色泡泡袖上衣，小露香肩，搭配黑色阔腿裤，精致优雅。而五月天都身着黑衣，看起来十分帅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建外大街进城方向，东渭河北路三四环之间出城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音乐素描。 现在都能听到我们打键盘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在和给我们发微信的听友沟通，告诉他们有中奖的，对，恭喜你啊，二维码发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节目的奖品呢其实很多啊，我们的福利内容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还有新义剧社廊坊文化有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个票啊，这是2018年8月25号下午2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进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门票2张。 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大家照常可以编辑平凡，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说不定下一次敲键盘的人就发给你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故事，两个故事，有关于莫言林的一首歌。第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今天和老公还有爸妈一起去挑婚礼的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礼服西装。从更衣室走出来那一瞬间，刚好商场里放的就是这首歌，顿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可能悸动吧，即使是恋爱了那么久还是会有的悸动。 嗯，在傍晚的时候撒了一把凉的那种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说，我和他是大学同学，我喜欢了他整整4年，因为他太漂亮太优秀，我一直都没有敢表白。毕业之后有一次通了一个电话，我告诉他当时很喜欢他，他沉默了3秒说他也是，然后问他，那如果我要是当时和你表白，你会答应我吗？会的，我会的，他认真地说。 风吹动窗，吹动 见莫言林的爱一点，我用颤抖的手然后发出了300的红包， 心也抖了一点。 对、我要先，我们附近最近的招商银行在哪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 主播私房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主播私房歌，接下来我们来推荐歌曲。我们商量了半天，到底我们俩今儿谁先来？但是无论是谁先来吧，我觉得都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 那到底谁先来呢？话说回来了， 话说回来，要不然你先来吧。 行吧， 好。 那我今天和大家推荐第一首歌曲，就是因为我们刚才闹腾了那么久嘛，所以现在到了这个傍晚时刻，坐在车里稍微安静一下，认真的聆听一首歌。推荐的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晚餐档口听的，因为很有茶香风，用来解解腻。 好的。 而且看到这两个名字组合在一起，我还觉得有点诧异。程璧和容谦的组合。这首歌叫《山之茶》，送给你们。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二次听，就是程璧我跟他有一面之缘，因为容谦这个我跟他是有非常深的渊源，他是我以前的领导。对，你就知道他 说了半天终于把这个包袱抖出来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感觉有点错愕。来， 先喝口茶压压惊。 想约我，我把现实镶嵌在头顶，蓝色白色 山上也约我，路弯弯的，任他相思去求我。 在水里约我，涟漪后湖泊，几个小名就婆娑。 哥哥很多，但你就一个，给我这个你爱不爱哟。 也可以的，可以等你梳完妆再说。 可以的，可以的，害羞着。 风中约我，默念麦子落，什么青青草绿色。 彩虹后约我，金鱼透过，彩个花朵配花朵。 你别忘约我，乖乖听你说，不可真不可。 你有很多，给你这个你爱不爱呀。 过了这晚只有你我， 十里碧波也不得温暖。 窗儿无脚他走不了，你说你想去哪个，我带山之沙陪你活，谁都不要他。抱一个，烧完山之茶给浪杰哥，过了这晚只有你我，十里碧波也不得晚落。 船儿无故叫他走不了， 你说你想去哪个，我带山之茶陪你过，谁都不要谈离合。 歌呢，在艾科推荐了这么半天之后，我们终于听到了这首算是解暑解油腻的歌啊。 对， 山之茶， 来自程璧和荣坚的合作作品。 对， 其实如果要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脑海当中出现的男生的形象应该是很消瘦。 对，结果呢 不太一样。 据你刚才关着麦说的时候说他是一个 应该没有在听吧。有一点点稍微油腻了，但是用茶来解腻还不错。 哎呀，行，他地址是什么？我待会儿把这段音频发到邮箱啊。 要不要这样黑自己的搭档？ 好吧，接下来呢，如果你们听到或者遇到自己喜欢的歌，还是要点个赞的，别没有反应啊。就是如果喜欢，我们也很好，就是判断你们到底对哪种类型的音乐比较感兴趣。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羊圈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继续吧。接下来你要推荐的歌是 第二首歌曲，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科恩的歌曲，而且我一直觉得说这首歌啊，就是可以作为他的入门听的单曲，叫做 In My Secret Life， 歌词非常简单。 This morning, you were moving so fast. Can't seem to loosen my grip on the past. And I miss you so much. There's no one insane.We're still making love in my secret life. 听完你这首歌之后，我觉得我再放这歌显得有点薄了，所以不公平。就他的声音，因为特别的 低音炮的感觉， 对，就是自带这种贝斯音的时候，说话这样子。今天晚上我有一些故事，你有酒吗？对，到后面这个男生显得就有点薄，就是说这个他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故事，但是 风格不一样嘛。 对，但是青涩，对不对？或者说相对来说。像麋鹿一般的那种眼神 啊， 可以有些差别。苏先达，对他的歌，之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过这首歌的感觉呢？起了一个特别沧桑的名字，叫《繁华之处》 啊。 对，就《繁华之处见尘埃》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但是声音呢，就又不是那么的沧桑啊。就看你们怎么去听这首歌了。我觉得跟前面你推荐的程璧那歌有点像，很适合傍晚黄昏。 我就想将自己撕裂，分散于你的森林，并在瘦弱光中窥视你 以我泛滥的手砸进那叶丛的香气不已，在你矜持的院线声传奇，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往日的情节动人，我又想把自己归还，深埋进你的臂弯，并在未完之中落进你，以我残存的火燃起世间万般隐忍委屈，在你星月的背脊撑伞避雨，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如同一头麋鹿闯进一座荒原，我是一个动物踏进你的眼里，在热烈的鲜肉中闪烁，在缠绕的山谷中流荡，繁殖之中出落你花雀一样的脚印，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而我只想抱你抱紧你。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独宠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了。 嗯，照常是你来推荐。嗯、 对，今天你推荐了《山之茶》和前面的一首《 In My Secret Life》 啊。我刚刚推荐的歌呢叫做《繁华之处》，最后我也推荐一首英文歌吧。我觉得在夕阳西下傍晚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听那种所谓非要藏着意蕴和情境在其中的歌。 嗯， 一些呢听不懂歌词没关系，有旋律或者有节奏就好了。就接下来这首歌很欢快。更像是在海边看到日落的那种场景啊！ 我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突然间想来一杯。 Martini 哈，好，这首歌叫做《Sun Goes Down》。这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主播私房歌了，希望大家喜欢啊。 对，不管是悠悠山谷的风格，或者是欢脱跳跃的，总觉得说分享私房歌这个事儿是很私密的事儿、嗯、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秘密讲给你听。 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嘛。 嗯，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拜 拜拜拜。